色心意法呢就是組織我們這個身體，組織我們這個身體色心意法合埋就有五種五音色受想行識、啊、五音呢就是數、啊、五字呢是數，音呢就是遮浮、啊、比喻遮字陰影、啊、怎麼說呢，我們的佛性是有的，但是被啲烦恼遮盖咗，所以叫做阴。哦，佛性是有的，被色受想行识呢五样嘢遮盖咗，所以叫做五阴。咁啊，现宗法师呢分译呢、啊、就是采用呢、这个呢呢一个系即在意呢就叫做五蕴。罗刹法师呢采呢个阴嘅意思呢叫做五阴。五蕴亦好，五音亦好，都是众生迷咗，有呢个染污嘅心，即在呢个色法啊，同埋呢个心法而成呢个五音嘅身体。一成咗呢个五音身体咧，唉，执着啦。哦，每一个人都爱惜自己，有冇边个话唔爱惜自己呢个嘢啊？有冇啊？冇嘅，每个人都爱惜佢，爱惜佢吓、啊，所以咧，每个人咧为咗佢咧，要做牛做马，为乜嘢？为咗佢享受嘛，所以咪猛去搵钱咯，啊，搵钱做咩啊？呢样披文，嗰样披文，啊，要呢样要分期付款，嗰样分期付款，到期啦，要俾钱啦，快啲搏命去搵钱啦，啊，为咗呢一个嘢，使你去做牛做马。做牛做马都冇所谓，最怕去做贼，最怕去做业作业啊！冇钱就去偷咯，就抢咯，偷呃鬼骗咯，嗰阵时作咗业哦。咁所以咧，为乜嘢就为咗我哋所享受，为咗五份色身嘅享受。所以咧，观世音菩萨一开始就话：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目的在这里，为什么要照见五蕴皆空，要度一切苦厄？反过来说，五蕴不空呢，什么苦都来了，是吗？世间上什么苦，爱别离苦，求不得苦，应憎会苦，什么都是为这个东西，为这个身体，没有这个身体，所谓生为苦本、哦、为了这个东西就贪我的享受，不要说我们凡夫境界贪、啊、修行人都贪、啊、说个贪给你听，大家听过这个金碧荒吗？听过的举手。哦，很多人听过，不用说了。金碧荒禅师啊，很厉害、哦、打坐呢打到呢无形无相啊。哦，咁啊，即系已经超乎呢个现实境界噶啦。但系佢仲有一样嘢贪，贪佢嗰个金杯，唔理佢金碗又好，金杯又好啦，佢当佢碗又好，杯又好啦。总之佢好中意呢样嘢，咁啊，成日咧都要陪住呢样嘢噶。咁嘅时候咧，佢打坐咧，身边都要放埋嗰个嘢喺我自己身边，啊，怕失咗佢，因为仲系有一样贪。修行修到咁样都有一样挂碍啊！今心经里边话心无挂碍啊，佢有挂碍，挂碍住呢一个金碗。咁咧有一日咧，佢受尽啦，阎罗王咧就派小鬼去捉佢啦。咁啊，佢入咗定，小鬼去到处揾都揾唔到佢。啊！个小鬼冇办法交差啊，点咧咁？佢谂咗个办法，走去问土地公。啊，土地公公，你知唔知呢个禅师去咗边啊？个土地公公话：，诶，呢个禅师成日打坐入定嘅，一入咗定佢就超出我哋呢个世间，你点揾得佢到啊？咁，咁佢唉，帮求求下你啦，帮忙啦，教我点样揾到佢啦，我冇办法交差啊。啊，嗰、那个土地公谂啊，诶、哎，有办法嗱。你走去佢打坐嘅座位侧边咧，揾嗰个金碗敲下佢得啦。咁于是咧，嗰、那个小鬼又照办法去做咯。啊，金碧峰真系出咗定啦，一敲佢出定啦， 佢諗下邊個嚟偷我金碗啊？咁嗰個小鬼咧，一見到佢一條鎖鏈一套就套落佢頸嗰度，係做乜嘢啊？你受命盡啦，閻羅王叫我嚟請你啊！去諗下，係一世人修行修到咁樣，為咗嗰個金碗俾小鬼捉到，唔抵啊嘛，係嘛？你話鬼大哥，鬼大哥，方便下咧，我要入裏邊洗手啊！你出去整啦。咁個小鬼就話：咁我又有字夢口，唔怕你走咗去喎、啊。咩事咧？佢話鬼走咗之後咧，佢就打爛咗個碗。写首诗响度，哦，写首诗就系玉人要拿金碧方啊，除非锁链锁开空，开空若然锁得着啊，再嚟拿我金碧方，吓咁约定约定啦，走人啦，小鬼翻嚟不奈佢何，唔走唔到佢啦，佢入咗定啊，哦，已经离开呢个色身入咗定，冇办法揾到。所以呢，我哋如果想去极乐世界呢，唔好做得太多古董啊。如果唔係呢，心有挂碍呢，佛例啦，咁我睇下我古董先，咁佛又走咗路。係咪？所以都係心无挂碍，所以心经话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就无有恐怖，就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啦。哦，讲到这里五蕴色身，就是每个人都贪这个五蕴色，保护自己的色身，为了供给这个色身的衣食自行的重量享受，所以就无恶不做了，无业不贪了。我们呢明白呢，法呢就要讲给我们听，这个五蕴色身啊，五阴六入十二次十八界都是假的，哦，不需要这么执着啊。这个就是五阴，现在讲是讲四科，解释四科嘛。六入是什么呢？就是眼入、耳入、鼻入、舌入，就有什么身入、意入，是啦，六入。为什么叫做入呢？我们的耳是不是入这个声音啊？鼻是入这个香，哦，眼是入这个色，可以摄入外境叫做入，即是六根，即是眼耳鼻舌六根。是在生色来讲，由眼根生这个眼色来讲叫做根，在这个吸引这个层景享受这个层景来讲叫做六入，是以滥取前层 为功能的，这个叫做六入。六入呢又能够生这个六色呢，所以叫做六根，啊，六根是内的六次，六层是外的六次，合内外为十二次，啊，内的六根外的六层互相对立而产生六色，六根六层六色叫做十八界，啊，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四科七大是什么了，五阴六入十二次十八界四科，哦，四科加上外面的地水火风空根色就是七大了。前文说一切浮尘之幻化相，只是指这个色法，现在是讲阴入次第四科，就包括心法在内了。色心二法都是往往不增的，都是不利因缘生法，因缘有染有净，迷的因缘和合就虚妄的九界的四科生，而法界的四科就灭；误的因缘和合呢，就法界的四科生，而九界的四科灭。总之呢，有因缘和合就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呢，虚妄明灭。既然虚妄而生，就生则非生咯，所以就当次出生。以因缘别离开妄明灭，灭亦非灭，所以就说当次灭尽。但是呢，仍旧是有，假名假相，因此叫做幻妄清相。即是说 十法界的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界都是妄妄，都是相来的。或者有人说九法界的相就是妄，法的相是相好庄严，为什么叫做妄啊？前又修得、啊、是不是啊？啱不啱啊？你们会不会这样办啊？法的相是修来的嘛，三期修福为百劫众相好嘛，为什么都是妄妄呢？你哋点样讲啊？嗱，《法顶问句》里边话，佢话对迷就讲悟，对染就讲净。哦，佢个体虽然系真，明系妄，明字系妄，等于乜嘢？等于演若达多啊，忽悟本头非从外得。这部经下面呢就说有一个人呢，他无端端一朝早起身呢就拿面镜来照一下，照一下他说哎呀我的头不见了、啊、这样到处走、啊、我的头去了哪里、啊、到处走。实际上呢他以为个头失了去镜那里，自己没了头了，实际上个头没失到，是他自己狂，自己妄想执着啫。即是因为是有妄呢然后讲真，而讲冇妄咧，何必讲真啫？系嘛？对妄而讲真，冇妄咧，唔讲唔使讲真。所以讲真嗰个都系同意妄。哦，所以前次我讲过，若在妄想，从真病；在向真义，亦是邪。就系咁样。原本就系、是、即系等于问时菩萨，只系一个，何必要讲真同埋假啫？有两个就话呢个系真，呢、这个系假嘛？系嘛？即系话。一切相是妄的，性是真的、哦、那呢如果不对妄呢不需要讲真，对妄然后讲真，法的相好是对我们的相不好来讲的嘛，对待来讲嘛都是假的、哦、真真实实的相呢是没有对待的，没有对待那个才是真的、哦、好了，是不能知啊，生灭去来本以内藏妙相，相自妙明，不动周然，妙真异性。上边咧就系讲相，所以通通系妄嘅。咁而家咧法就话啊，你啊唔知道事不能知，即系话你阿难同埋十法界众生都唔能够知道吓，相妄之中咧，系响呢个相嘅妄之中有生灭，有生有灭，有去有来，呢啲相啊。佢嘅性本嚟就系二内藏上智妙明，不动周然，妙真而性。嗱嗱，呢一几句说话咧，系呢一个四科七大嘅总纲嚟。点解叫做本二内藏上智妙明，不动周然，妙真而性咧？咁我就将佢咧截落出嚟，逐个写出嚟。咁咧，你哋清楚啦。点解叫做本？因为我哋内嘅根生，外嘅气界，啊，虽然好似系有生有灭，系相啫。佢性咧本嚟就系二内藏，在性嚟讲系本啊，本嚟系二内藏。点解叫做二内藏呢？哦，四科啊。个相咧系有生灭，性咧系冇变动嘅，如如不动嘅，叫做意。内系咩意思呢？咁虽然个性啊系不变，但系有随缘嘅作用，似好似有生灭开来，叫做内。藏系咩意思啊？四科为是一心。一心包括增续二谛，所以叫做藏啊。呢、这个就读做唔系藏啊，藏相一体吓。呢、这个体咧，呢、这个体就指理体，理体咧系周遍一切事次，系冇生亦冇灭，冇增亦冇减。所以叫做相咯，永远是这样的。智、啊、是什么？ 这个离体周遍一切处，无害无内，叫做智。妙明，点解叫做妙明呢？上往性增，直而上照，照而上直，直照不二，所以叫做妙明。正是照而不直呢，就是我们众生了。正是直而不照呢，就是二乘圣人了。这个圣呢，是由直而照，照而直，直照不二，所以叫做妙。不动呢，就是三世不改，四相不迁。如果听惯经的呢，一讲三世不改，四相不迁，就知道是什么了。你们应该是知道是什么了，是吗？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知道还不知道？不知道？仔仔不知道。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，四相生自而灭。你说我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不是的嘛，我现在是变紧二的了，二之后就灭的了，是不是？生自灭的样子在变紧的嘛。但是呢，这个性呢，这个增性啊、法性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没有改变到。生自灭四相啊，是世根所有物质在那里迁流不息，但是这个本性意义不动，所以叫做不动。周呢，就说这个性呢是事空横遍。好啦，一讲到事空横遍呢，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了。事空心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黑幕上。横遍，横遍什么？十方，十方世界都有这个佛性，叫做叫做周。愿是怎样？无德不改，所有佛的佛道的功德都具足的圆。妙是什么？一心现盖三谛离，三谛离不外一心，即是空假中都是在一心里面，好妙。真这种道理呢，古今不别，历劫不坏。所以就是真真真实实。而这个心呢，不是因为众生往返于生死里面流动呢，有丝毫的改变摇动的，所以就如性呢，不因众生沉溺在烦恼苦海里面而更改丝毫的，这个是性。所以俗语说死性不改，我们这个是佛性不改。佛性是永远不改的，实际上众生性是有得改的，任何习惯坏习惯都好，意着善知识是会改变的，我们人就是善变的。好了，我们明白二内藏本二内藏上智妙明不动周延妙增二性，这几句说话是讲什么呢？就是应用我们的佛性那些功德，那些作用，即是说世间法的现象界虽然是有生有灭，有好有丑，有其他东西，但是法性呢就永远是这样的。这个性啊，虽然上自妙明不动周延，是属于妙增二性，但是众生从来不知道。因此法呢就话是不能知，生死海内本而内藏，上自妙明不动周延，妙增二性。或者有人来问一下，法界的性呢就是增啊，九法界的众生的性呢是賣的，是染污的，为什么又说讲性增呢？佛顶问句里面说，他说怎样说？醉的时候看见这间屋善善淡淡尖，那这间屋实际有没有尖到？没有尖到。 即是我们众生迷的时间呢，看见有很多烦恼，很多执着，实际法性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的、法性，所以法性是真的、迷临为不啊，方实不二，本来呢这边是南，那边是北，你偏偏说那边是南，这边是北，你说而已，方向没错，你说来改嘛，是不是，即是我们迷了，法性没错，你改变到穷走步头，头实不失，就是讲五日达多了、异性作蛇，蛇现例是麻、我们众生呢是执着依他起性，是真实的，就起这个片计执性、实际上呢依他起性呢原本都不是真的，真真实实就是现性实性，是麻，不是蛇，不是这个醒、我曾经讲过现性实性，譬如马嘛，依他起性譬如成嘛，片计执性譬如蛇嘛，性的影子就当蛇，实际是个性那条影来的，这条影是假的，依他起性这条绳是有的，但是假有，不是永久的，是无常的、这个依他起性的绳是依什么做的，麻来做的，它麻性是真的、所以呢潜水性冰，冰性原性原本就是湿的，清水性浊，浊外无水，这个明白吗？清水性浊就是法性变成众生，众生之外无再有法性，明白吗？水浊外是无水的，所以呢功相现妄，功性现真，在站在这个性来讲这个相呢，所以什么相都是妄的，所以十法界呢是得这个假名假相，若果站在这个性来讲呢，是供这个性相加之性来讲呢，一切性呢都是真的，所以十法界都真，一真一切真，法都是真的，讲到假呢，法都是假的，法都是为了应教导众生是应生而来的，都是假的、但是讲到这里呢，大家应该有些明白这个三谛理的了，空假中三谛理的了，明白吗？那我们明白这个空假中的意思呢，依照去修行呢、不用说你菩提打坐就然后才去看的，你日常生活里面呢遇着一样东西呢，譬如说隔离有人闹紧你啊，假的，费事听，是吗？是有些音声响到 你就知道是有一个假相响到，你不要执着就是空，你不执着你知道有人响到讲，因为即空即假，即假即空，这个就是中道，你不为他所动就是中道，你明白了，明白这些是假的，不要执着，他在说大话而已，不要理他，他说、这个人是在说大话，但我不捞他，即空即假即空即中，这个就是修这个中三共了，不需要 很执着去修，你分分钟都可以去修，譬如说布施，布施呢，你是应该做的，应该做的，那就去做咯，这个是假咯，但你不要执着、我又布施了多少了，我又做了多少善事了，永远在那里讲着这件事，一讲就已经讲一次减少一些功德，讲两次减多一些功德，讲得多没有功德哦，所以我不讲啊，我都有做功德，我都有做啊，我都随份随力去做功德。有一年呢，我哋演讲呢，响大会堂演讲呢，就宝莲寺呢就发起呢救济东北嘅水灾啊。咁于是呢，当时政府派人响度係监视住我哋㗎。咁我话我已经移民啦，咁 咁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我都未落台啫，喺度講緊啫。佢就喂，佢要點數啊？快啲攞錢嚟啦！我仲要停咗，係攞咗20000俾佢。咁嗰啲人就問我：法師人，你邊度有咁多錢啊？實際上咧，出家人咧並不窮噶。哦，佛話過呢句説話：入我門不窮，出我門不富。你見幾時餓死出家人啊？冇噶，哦，有一分道心咧，就有十分供养。哦，记住，你哋啲后生啊吓，记住啊，一分道心有十分供养。哦，而家你而家我系好穷啊，我冇行产嘅，冇好多钱嘅，但系咧，我唔需要去到边度，我唔需要挂住话要使钱嘅，又唔挂住贪钱嘅，啊，随缘而安。啊，自自然然你需要咧就有啦，你唔需要又唔执着，我就算啊俾你多多钱，而家你俾我好多钱，我都担心啊，都知叻去边啊，系咪？所以咧唔需要挂碍其他嘢，呢、这个就系日常生活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就系喺度收紧。哦，布施又好，待人又好，接物又好，都可以做得到空假中生活。咁样咧，不知不觉咧，你就收紧行噶啦，哦。所以咧，就话一增就一切增，法界都系增，众生界都系增，一假一切假，法界都系假。